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 第130集，刺杀。司藤此时才知道，原来秦放的太爷爷并不是白英怀的第一个孩子。白英十月怀胎，害喜呕吐，四模四样的亲手缝制婴孩衣袍，冷眼看邵眼宽喜上眉梢，夜半拆开邵眼宽写给秋山代发的信，平静读完通篇的事可成矣，皆大欢喜，又将那信原样装回。再然后，待产前几日，白英一个不小心从台阶顶上滚下来，身下血如泉涌。 司藤，只要没有真正生出一个活的孩子来，我的元气总是不会伤的。不过这孩子提醒了我一件事，我忽然就有了个想法，一来避秋山，二来留你来日取用，只是我这里演得务必精心，方能瞒过所有人。 司藤，司藤，于白英似乎已成习惯，每日喃喃，忽而皱眉，忽而微笑，语气温柔处像是与情人呢喃耳语。 司藤，你再耐心等等，我会安排妥当。司藤，我想来想去，这秦来福的老婆还是不能生育的好，若生的多了，我送去的就只是根草了。司藤，贾三和秦来福之间我得寻个由头，否则一东一西怎样都来得突兀。 一年又一年，白英既不再是妖，人间沟壑终于也渐渐上了脸。有时白英长久坐在梳妆镜前，指腹慢慢摩挲过脸上的每一道纹路，伸手把开始下大的眼皮撑起又松开，或者对着镜子去笑，细细去数眼角一根根坠起的浅浅纹路。 司藤，我老了，你看不到也好。你说的对，半妖是没有长长久久的寿命的，不过这都只是暂时的，到时候都会好的吧。司藤，你记不记得我们最初惊变的时候？ 这隔了时间、空间、现实记忆的一句话，居然把司藤问得恍惚了。最初惊变的时候，他还只是个奶娃娃模样吧，连句囫囵的话都不会说，只会惊奇的咦，还有对任何一个人咧开了嘴笑。只是秋山很讨厌他笑，他笑着笑着就从懵懂无忌变成了小心翼翼，再然后秋山一个巴掌打过来，他就再也不会笑了。再后来看戏，学会了很多种笑法，讥诮的，皮笑肉不笑，阴冷的，威胁的，好像每一次笑都只是为了配合一个场景，一个目的，早已经忘记了那种无忧无虑发自本心的笑是什么样子的了。 司藤，如果没有秋山，我们不会落得这步田地吧。我希望一切尽如人愿，我们都重新活过来的时候是个新的世界。 司藤，司藤，那具长眠在囊铅地下的尸体似乎成了白英唯一的支柱。或许是思虑过甚，或许是境遇不堪，或许是早已决意把这破落的遗世交付出去，白英的境况每况愈下，但现实越凉薄，就映得那个新世界越美好。 他枯垮脸上的笑容也就越甜蜜。 司藤，快了，听说秋山已经在路上了。司藤，都说一梦千年，你一直在睡着，不会嫌久的吧？我今生斗不过秋山，也懒得去斗了，他活不了太久的。如果你闲着不够，将来去他坟上踩上两脚，出出气吧。 最后的一幕是在一个破落的山村，那房子很破，风一直把屋檐的盖板吹得掀起落下。白鹰蓬头垢面地躺在床上，轻轻拍着身边裹着大红底色白子千孙襁褓的婴孩，咿咿呀呀的，像是唱江浙一带古老的童谣。忽然间，他的手停在了半空，然后缓缓看向了漏风的烂木门。 司藤，他们来了。 无数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像汹涌的浪潮，兜头照脸，四面八方。司藤只觉得呼吸一紧，情绪就像突然涌出的闸水不能控制，全身巨震间猝然中断合体，重新回到了现实。天已经黑了，空气没有合体时那么压抑了。秦放躺在对面，脸上已经渐渐有了血色。王乾坤脸上挂着眼泪，呆呆地坐在一边，还没有从师父已经横死的噩耗中恢复过来。严福瑞一直在边上坐着，被合体的骤然停止和司藤的突然抬头吓了一跳。 哎，司藤小姐。 司藤没有理睬他，他低头去看白鹰。已经全然失去妖力的白鹰也在看他，两个深陷的眼洞里都是凄凉的意味。过了会儿，摆脱司藤钳制的白鹰似乎可以动了。白鹰剧烈地咳嗽着，伸手去捂自己的嘴。司藤有些恍惚，那个苍凉的长达九年的故事，每一个片段细节都好像还在低声细语着，对着他不住地讲话。白鹰说： 你看到了吗？我知道你会看到的。我挨过了很多很多日子，九年，每一天都像一年一样长，我每天都在后悔。那时候，我忽然就被冲昏了脑子，我不想做妖怪。我以为我像人一样陪着他，对他死心塌地的好，就一定能够让他回心转意。 司藤沉默着，没有说话。 那时，觉得你太碍事，所以我就先下了手。我下手之后，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。我想着先藏起来，等我想清楚了再说。再后来，我觉得自己蠢极了，为了那样一个人，我每天都在跟你说话，司藤。每次跟你说话的时候，我的心都疼得受不了。 白鹰的手骨慢慢地移到了胸腔的位置。严福瑞没有能看到白鹰的记忆，只觉得这突如其来的对话莫名其妙。严福瑞的目光跟随着白鹰的手骨移动，想着： 心痛啥子？你都没得心了。 白鹰还在呢喃着： 每一次，心都疼得受不了。每一次。 说到第二次还是第三次时，白鹰的手骨忽然用力一攥，咯噔一声硬硬地掰下肋骨的一截。一旁的严福瑞惊恐到几乎说不出话来， 他看到白鹰使尽浑身的力气，身子猛然坐起，手里的那节肋骨狠狠地插进了司藤的咽喉。司藤猝不及防，向后跌摔过去，再起身时，喉咙间血如泉涌，他用手捂住，指缝间血流不止，倒也还不慌。司藤沉声吩咐着严福瑞：“ 去拿毛巾来。” 严福瑞乱到手足无措，跌跌撞撞跑到卫生间，扯了一条毛巾过来。刚跑到卧室的门口，就听到白鹰哈哈大笑。抬头一看，他正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，身上的一些骨节零零散散地掉落，那硬撑着站起的骨架以一种岌岌可危的姿势歪斜着，像是下一刻就会全盘崩塌。 但是你要问我最恨谁，司藤，我最恨的是你。我做了那么多，忍了那么多，盼了那么久，我以为再睁开眼睛一切都会像我想的那样。 严福瑞颤抖着把毛巾递给司藤，司藤接过来捂住伤口，冷冷地盯住白鹰：“ 我一切都算到，唯独没有算到你。我那么相信你，结果你跟我说你想做你自己。你看起来那么漂亮，我呢，我连人的皮都没有，我要去见一个又一个，忍受各自人肮脏的味道，凭什么？你什么都没做。” 侯健的血似乎怎么止都止不住，司藤的脸色渐渐变了，白鹰干笑起来：“ 我想过了，我腰里嘀咕过你，我得留一招。这些日子，每逢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就从身体里出来，慢慢的，一下下的去磨我的其中一根肋骨，磨得像刀子一样尖。你没有注意到吗，司藤？你只是觉得那是难看的骨头罢了。但是你那么厉害，刀子捅你一下，你怎么会怕？哪怕是涂上毒药，你又怎么会怕毒呢？除非是……” 白鹰的声音低了下来，像是被秋山震杀的那个晚上，咿咿呀呀地哼着童谣去哄那个襁褓里的婴孩睡觉一般，轻声地哼唱起来：“ 佛前香都观图，魂游诸上住一住，临风一拜，舍利拜骨，整个是整个是观音大师手里的 集。”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